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48章，囚徒末路。 什么情况？ 看着冲到自己面前的巨大蛇头突然消失，周文涛终于从石化状态中回过神，将不可思议的目光投向江瑶。面对这如此戏剧性的转折，江瑶自己也一时消化不过来，但他很快便想到了什么，立即转身端起手环朝着身后漆黑的地角伸出照去。 可大， 隐约的脚步声从黑暗中由远及近，在手环的电光的尽头渐渐出现了两个人影。 你们是？ 望着前面向自己走来的这两名身着深蓝色制服的一男一女，江瑶的记忆突然回溯到了当初在蓬莱遭遇试炼时的场景。只见两人中的那位青发少女面目娇柔，颇有灵气，似乎只有16、17岁的样子，只是她看江瑶的眼神多少有些警惕，小心地走在后方。而他身前的那名身形挺拔的青年男子则一脸英气，看上去和江瑶年纪差不多，但他脸上的表情却颇为冷峻，一双淡灰色的瞳孔直瞪着江瑶，气场堪比冰山。 我就想哪来的妖气，原来是你，无色体质之人。 青年男子注视着江瑶，半晌后开了口： 你来这里做什么？ 哼，我还想问你呢，还有刚才那条蛇该不会是你们放出的式神吧？ 见到面前的两人，江瑶立即想起自己曾经在蓬莱与式神虚像战斗的情形，眼前的两人赫然是当初陆静怡指派来试炼自己的灵玉神使。青发少女名叫青玉，而她身旁的那个男人则名为穆剑云。当初那少女放出的式神可是把自己害得够呛， 而联想起刚才那条巨蟒身上的种种疑点，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 刚才那个的确是我的式神八蛇。 穆剑云说着扬了扬自己的手背，只见一道青色的文字在他手背上闪过，随后引入皮肤消失不见。 八蛇不会攻击普通人，但会对体内有妖邪之气的人或妖做出反应，而你身上有凶兽之力，变成了攻击对象。 穆剑云抬起头，用一种不甚信任的目光扫视着江瑶。 先前在黑暗中我没有看清是你，所以有所无伤，抱歉。 抱歉的话留到以后再说吧，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江瑶冷漠地回视着面前的穆剑云，之前这两人之间一系列不愉快的回忆让他立即联想到一个可能，脸色也不禁沉了下来。 你们来这里该不会也和之前一样是受了你们首领的命令跑来监视试探我的吧？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们才没闲到跟在你屁股后面到处跑呢。 面对着江瑶的质问，穆剑云身后的青羽脸上明显露出不悦的表情，嘟囔着嘴立即开始了还击，顺带还飞了个白眼。 而江瑶闻言倒是不恼也不怒，只见他淡定地瞥了眼青羽，随即又移开了视线，压根没理他，直接转向穆剑云继续说道： 我记得元秋山一带，因为你们灵玉台上层的政治因素，灵玉神使们应该是无法随意干涉的，这也是为什么会让我和饕餮来这里查案子，但现在你们却出现在了这里，如果不是来监察我和饕餮的话，那难道说…… 江瑶顿了一下，忽然恶作剧似的盯着那名面色沉静的青年男子，嘴角微微一勾说道：难道说你们已经不再是灵玉神使，或者说被灵玉台给扫地出门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一听到江瑶竟然质疑起他们的身份，青羽的脸一下子给气白了，仿佛受到了奇耻大辱一般，忙不迭地走上前打算理论： 我们可是首领的左膀右臂，这次前来也是有重要的任。 青羽， 没等他把话说完，穆剑云忽然出声提醒了一声， 青羽立即意识到自己中了江瑶的激将法，于是不再继续言语，而是巴眨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气鼓鼓地瞪着江瑶。 切，差点就套着话了。 见自己奸计没有得逞，江瑶心里也颇为遗憾，不过从两人的反应上来看，可以确认的是他们的确不是被派来监察试探自己的，这倒是让他心中的不满缓解了许多。 我们这次之所以会来这里，也是机缘巧合。 青年男子斟酌了片刻，终于开口说道： 理论上我们的确不能随意出手干预这一带的事物，但若是遇上妖魔害人，我们也无法弃之不顾。先前我们出任务时路过一个村庄，发现有堕魔药物袭击家畜的痕迹，所以便循着线索追到这片山里了。 原来先前李村长说的那两个人就是你们？ 江瑶低声自语着，再次抬头看向青年男子。 那然后呢？你们怎么又会出现在这个村子的地窖里？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青年说着，青俊的脸上隐约浮现出了一丝复杂的神色。 江瑶看了看两人手上勒出的束缚痕迹，又抬头将手电照向两人身后，发现酒窖深处的墙壁上旁散落着一堆麻绳，顿时明白了什么。 看来啊，你们是在探查过程中才在这里村民手里啊，难怪我在外面客房里发现了这个。 江瑶说着从衣袋中掏出那只菱形水晶，对两人晃了晃： 这东西是你们的吧？ 啊，这是我之前掉在房里的。 一见到那颗水晶，青发少女的眼睛忽的一亮，她下意识地伸出手，却又有所顾忌似的顿住脚步，神情纠结地瞪着江瑶： 这是我的东西，请还给我。 要还给你也行，不过我需要你回答我的问题。 江瑶扬了扬手上的水晶，不紧不慢地说道： 你们既然是拥有常人所不具备能力的异能者，又怎么会那么轻易地沦为阶下囚呢？ 江瑶说着看了眼少女身旁的男子： 像你们刚才那样放出式神的话，应该很容易制服那些村民才对，不是吗？ 我们灵玉神使有一条铁律，那便是不能用异能伤害普通人，这是灵玉台建立之初便定下的规矩。如果有灵玉神使 违规的拼命出手，便会被剥夺资格，并遭到最严厉的责罚。 青年男子冷冷地回答道。而此次我们的遭难，固然有我们自己疏忽的成分，但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至于细节，我没法和你说，你也不必再试探我们。 青年男子说完便陷入了沉默，似乎并不打算再多透露半个字，而江瑶也明显感觉出了对方对自己的防备和不友善。很显然，自己是从他们身上挖不出更多信息了。 哼，即便被普通人绑起来成为囚徒，也不用异能吗？想不到你们灵玉台那么死板。 江瑶讽刺地笑了笑，便也懒得多说话，随手将水晶还给青羽。后者似乎总算松了一口气，对江瑶的态度也稍稍缓和了些许。他小心地接过水晶，端详了片刻后便重新扣在自己的领口。 走吧，再磨蹭下去又要第二次被绑了。 江瑶说着正转身打算离开地下室，却发现周文涛正一脸茫然地望着三人，这才意识到刚才那番话似乎被一个最不该听到的人听到了。 小瑶，你们刚才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周文涛结结巴巴地说着，看向江瑶身后的两人。 这两个人是谁啊？你认识？ 尴尬的气氛顿时凝固了两秒，最后还是青羽率先反应过来，一改先前那副气呼呼的样子，脸上瞬间浮上了甜美的微笑，眨巴着娇柔可爱的大眼睛，冲着周文涛伸出了手。 你好，我叫青羽，青春的青，羽毛的羽，这位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表哥穆剑云，我们是江瑶的朋友，刚才我们是和江瑶开玩笑，没吓着你吧？ 青羽微笑着，声音甜美可爱，而周文涛显然是被眼前这位可爱的少女给成功唬住了。 他愣愣地伸出手，似乎已经把刚才的惊诧疑问给忘得干干净净。 啊，你好你好，我叫周文涛，是江瑶的发小。 青羽啊，好好听的名字。 周文涛看着眼前娇俏可爱的少女，一时都忘了松手。而瞧着周文涛那副呆呆出神的傻样，江瑶内心只想扶额，最后不得不强行插话，让他回归现实。 那个寒暄的话以后再说吧，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赶快离开这里。啊，对对啊，那老头万一回来可就麻烦了，我们得赶紧离开这。 周文涛回过神，连忙红着脸撒开了青鱼的手。 而就在这时，众人忽然听见一阵喧闹的声音从地下室上方隐约飘了过来，似乎先前集体出行的村民们已经陆续返回了村中。 糟糕，那老头恐怕也快回来了，我们赶紧走。 江瑶说着连忙招呼众人爬上地下室阶梯，然而说曹操曹操就到，江瑶才刚身体探出地下室入口，便听见外面的院子大门吱嘎一声响起，随着一阵悠闲的步伐，主屋大门也随之开启，显然这屋子的主人已经回归。 江瑶转身对着众人打了一个噤声的手势，随即小心地一步步后退，回到了地下室阶梯上，只探出半个脑袋，透过床体小心地看向房门口那位干瘦的老头。 微弱的油灯渐渐亮起， 只见那老头背对着江瑶，靠在门口的一张椅子上，手中似乎握着一柄黑色长剑，正拿着一块布匹小心地擦拭着剑身。 江瑶仔细观察着那个举止怪异的老头，估算着对方与自己的距离，如果想要在这种距离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袭成功，难度不是一般的大。而如果能借助行动无声无息的视神虚像去做的话，成功率将会相当的高。 老头回来了，得借用下你的视神去把他控制住，就算吓晕也好，别让他把其他村民引来。 江瑶退回地下室，对下方的穆剑云小声说道： 你是没认真听我刚才的话吗？我有说过，我们灵域神使是不能对普通人类使用能力的。 穆剑云脸色一板，义正言辞地回绝道： 哎呀，你怎么那么古板？难道你真想再被绑一次？ 江瑶眉头一皱，鄙视道： 再说了，刚才你不是也用那条蛇袭击过我了吗？ 不一样，你又不是普通人类，你……嘘，小声点，那老头过来了。 青雨脸色一凛，出声制止了两人，而江瑶此刻也顾不上和穆剑云拌嘴了，连忙再次小心地探出头往外望去， 琐碎的脚步声朝着板床的方向慢慢靠了过来。透过板床下那不大的空间，江瑶看到了老头的那双腿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床边一动不动。